6566-156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北京西站整体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西站地区将适时开辟短途摆渡车，为夜间滞留旅客提供服务。请听报道。 暑运的平稳和安全需要良好的交通环境来保障，为让公共空间更充裕，道路通行更顺畅，今年暑运前，西站地区对北京西站南广场出租调度站进行扩容。北京西站地区管委会副主任毛军介绍， 比如说原来是能存80辆车，现在能提高到150辆，提高30%左右的存车量。在年初呢，对南广场环岛车道进行了拓宽，增加了一条环岛的一个通道，提升了车辆的通行率将近30%吧。 西站地区还对西站北广场二楼洛克平台进行加固和外观美化，并拆除了北广场东西环廊的两个小旅馆。毛军说， 二楼平台更重要的是平台上面的交通的渠化，现在呢变成3条车道以后，又增加了2条人行的通道，减少安全隐患，提高洛克转换效率。东西环廊面积呢将近2000多平米，通过疏解整治腾退的一些空间作为旅客的通道来使用，同时呢释放出来2个公厕。 今年暑运期间，如果遇到夜间大客流的情况，西站地区将通过购买机场巴士的服务，适时启动短途摆渡车，并协调出租车到车站保点运营。毛军说， 免费摆渡，把旅客从西站这儿摆渡到周边，有的就送到公主坟、广安门。应急的情况下，我们共同跟地铁沟通，地铁呢就会做相应的延长。如果出现旅客滞留，运管局呢会在周边调相应的出租公司来进行保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7月1号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至6096元。此外，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表示，将继续延长北京地区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政策。北京地区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 5%-12% 范围之内自主确定。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到大兴段全长38公里，本月底就将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建成之后，将在京冀多个重要城市之间形成快速连接通道，首都环线高速公路也将实现全线成环。市防汛办近日联合多个部门举行防汛综合演练，演练主要检验本市流域洪水的应对能力。根据预测，今年汛期本市降水偏多，应对降雨的防汛准备将比往年有所提前。记者从市住建委了解到，市住建委开发了手机端投票系统北京业主 APP， 可以实现投票表决、评价物业、投诉报修、通知公告等功能。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相继宣布，从7月1号开始取消国内手机用户的流量漫游费，新老用户的省内流量将自动升级为国内通用流量，不包含港澳台流量。目前三大运营商市面的资费套餐已经基本完成了升级，到时候本地流量套餐将自动转成等额的国内流量套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左右，天气炎热，高温蓝色预警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今天呢，咱们是一期特别节目啊。在2017年的10月份，由苗月执导、王学习、陈瑾等等主演的剧情片《十八洞村》是在咱们中国内地上映了。那这部电影呢，入围了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角逐，并且获得了第25届北京大学城电影节的组委会大奖。那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后呢，很多的观众和网友也称其为众多商业大片当中的一股清流。其实这部电影啊，是有一个背景所在的啊，是2013年1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省湘西州花园县十八洞村的时候，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路，要求开展扶贫工作，要不栽盆景，不搭风景，不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哎，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这部电影应运而生。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主旋律电影有很强的故事性，绝无套路，甚至很多情节出人意料。那我们今天四点有戏特别节目的上半段，就先来听一听电影《十八洞村》的录音剪辑。 所以啊，这次呢，也被我们识别为贫困户。 贫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你不高兴啊？ 当了贫困户还高兴？ 我就想当一个贫困户，就等国家来帮扶我。 您来当个班头，打一仗吧。 和那个打， 和穷打一场硬仗。 土地唤起人们新的希望。 在这填土不难，四面都是有土的山，我们有的是气力，一年不够两年嘛， 真能种出大土豪。 种田真能种出大土豪。 十八洞村，洞见人生。 湘西的绿水青山之间，波光粼粼的梯田，蜿蜒盘旋的公路，气势恢宏的大桥，映衬着薄雾之下静谧的苗寨。十八洞村的村民们世世代代守着水田，喝着井水，打着苗鼓，一碗白饭，几根辣椒，就是他们的日子。如今已经修到了村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县委驻村工作组经过细致的走访，确定了新的精准扶贫对象。 我们村呢，有80%的家庭都有外出打工的成员。根据规定，家里有外出打工人员的是不属于精准识别的对象。这根据一些村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村这一次精准识别了几户特别贫困户。 比如村民杨英莲，他女儿和他闹矛盾出去打工了，老人独自生活，又因为残疾不能说话，生活很困难，所以这次呢精准识别为贫困户了。还有村民杨英俊，儿子儿媳在深圳打工，孩子生病致残，治病欠了一屁股的债，老杨和老伴儿就把小孙女儿给接回来了，在自己家抚养。这家里边突然多了一个残疾人口， 要重新让老杨的家庭返贫，所以啊，这次呢也被我们识别为贫困户。 听到贫困户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退伍老兵杨英俊像被针扎了一样，这会是开不下去了。杨英俊转身冲出了屋，工作组的小龙一路追了出来。 杨叔，杨叔，你怎么还生气了？ 我屋里小蛋哥把我们翻撇了 啊！ 胡说八道。 因为生病的孙女儿小南瓜，曾经在部队里修飞机的杨英俊，现在成了需要国家帮扶的贫困户，这让他觉得没脸见人了。 你不高兴啊？ 当了贫困户还高兴？莫非你高兴？去拿个本本来。 搞什么嘛？ 我要亲自识别一下。 小龙来屋里都识别好几次了，屋里样样都算过了。 我要亲自识别一下。 回到家，杨英俊拉着老婆麻妹一笔一笔地算起账来。虽然夫妻俩既勤劳又节俭，但是光靠那几亩地的收成，还要带着孙女儿去看赤脚医生，确实是没什么节约。 我杨英俊几十年一心一种田，种成个贫困户。 你不要难过，我给陆生打个电话，喊他以后给我们寄点钱回来。 不准打。 人家家家户户在外面打工都寄钱回来，就是你不准陆生寄钱。 哎呀，他们还欠到债呢，给小南瓜治病的债还没还完呢。你小南瓜我要不了。 那你就不要生气嘛，等国家来帮我们嘛。 我们不见了战友，小岛杨英俊被识别成贫困户，要等国家帮扶，我怎么节约啊？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吗？ 杨英俊不愿意当贫困户，所以撕掉了工作组钉在他家门上的困难户结对帮扶明白卡。这一下可是伤了小龙的心，挫败感成了压在他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尽管杨英俊是一路挽留，小龙还是辞了职，身心疲惫地离开了十八洞村。 快车！ 师傅， 你跟着我干什么嘛？ 我没有喊你走啊，你不要走了吗？ 杨叔，是你帮了我，我要谢你。你要是不发脾气，我还回不去。 你不要走了吗？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杨叔，回吧。 工作组新来的小王接替小龙，和杨英俊结成了对子。小伙子心劲很高，第一天就下田来帮忙插秧了。 你会插秧？ 我爸以前当过知青，他是插秧能手，基因遗传吧。 莫狂。 小王敬佩杨英俊的骨气，在和他喝了一晚上酒，了解了他家的情况之后，第二天他又来到了田里。 杨叔，我知道您以前当过兵，我昨天就是想跟您说，您来当个班头，带上咱们杨家的兄弟侄子，再加上我，咱们组成个杨家班打一仗吧。 和那个打？ 和穷打一场硬仗，您看怎么样？ 你这话我爱听 啊。 总比拖后腿要得好听多了。 是是是。杨叔，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您家里开一个战前动员会。 你先不急着去，我们自己也开个小会儿。 哎，好。 包括杨英俊在内，十八洞村的几家贫困户都是老杨家的人。单身汉杨英兰，大家都叫他杨懒，因为确实是懒，成天游手好闲，只想着拿救济金混日子。独居老人杨英莲有语言障碍，说不了话。他的宝贝女儿薇薇外出打工，跟村里喝过绝交酒的施家的后代施又成恋爱结婚了。因为老爸反对，女儿是有家不敢回。还有一心想生儿子的杨金三，靠老婆一个人在外打工养活他和四个女儿。大 仗这个词激发了退伍老兵杨英俊的热情，他主动找来了杨澜、杨英莲和杨金三，想和大家商量着一起打仗，但是显然其他三个人对此都不感兴趣。 爹母啊，把油该压好了，生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帮我打仗。 等你儿子长大？ 你儿子生还没有生呢，你真是要到全国人民还有杨家人的后腿了。 打什么仗哦，我就想当一个兵科夫，就等国家来帮扶我。 多多， 我不做了，酒店没得搞，还开什么会哦。 杨澜，你简直就是我们杨门的败类。 动员会不欢而散，杨英俊脾气也发了，热情也没了。但是小王并没有放弃，他一家家的走访，帮着做思想工作，还拉来了同是贫困户的乡林场守林员杨英华加入了杨家班。 都是一家人，心平气和，好好商量，谁都不准发脾气。 又不是真的要打仗，啊，搞得那么有劲。 再说了，只要你不发脾气骂我们，我们以后啊都听你的。 我觉得杨班长虽然脾气大，但是有骨气有气质，我佩服。 终于大家再次坐了下来，开始讨论怎么才能脱贫致富。 你屋里秧子栽完了吧？ 栽完了，我今年栽了点老稻谷。 哦，你胆子大嘞。 对，我听到说现在老稻谷卖得好得很， 谷子8块钱一斤， 大好的米可以卖到几十元一斤，很多人抢着卖，所以我就麻起胆子栽了点。 什么是老稻谷？ 老稻谷嘛，就是老稻谷嘛。我带你到我田里头看一下啊。 杨英华带着大家看了自己种的老稻谷，小王觉得这回啊是找到了脱贫的路子。 别看这8丈大1块田，英华叔种的不仅是老稻谷，种的还是希望。我来给大家算个账啊，如果全村百亩水田都种上老稻谷，每亩收500斤，每斤卖8块钱，那每亩就是4000块钱，100亩就是40万。杨叔，你家有3亩田，再加上你帮别人种那7-8亩，你这10来亩就可以卖4万块钱。谁说种田种出个贫困户啊？种田能种出大土豪啊，杨叔，真能种出大土豪。种田真能种出大土豪。 小王的想法是不错，就是不太现实，因为村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可种的地。 我们村人多地少，这才出去那么多人到外面打工啊，该种老稻谷，产量少，稻米是买了，钱也挣到了，米没有了，莫不是再拿起钱到集市上还米吃啊？说到底还是我们村的地太少了，太少了。 就那么几亩地还要种自己吃的粮食，根本不可能种老稻谷。但是小王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个想法，他通过网络还真找到了一片地。 杨叔，我打听到一块废地，我带你去看看。 肥底 啊， 小王开着车带杨英俊去看地，那场面可真是震撼，群山之间一大片平地却寸草不生。 我的个天嘞，这就是你讲的那个肥底啊，这是煤矿库。 网上是这么说的，铅锌矿把铅和锌提炼走了，剩下的矿尾倒到这儿，现在正在找人承包改造呢。 我晓得他们在挖矿，挖成这个鬼样子。 样子确实不好看，所以要找人改造啊。 怎么改？ 填土造田。 年轻人， 婆婆。 虽然眼前是一片荒芜，连土都没有，但是杨英俊似乎看到了希望。 这么大一片地哦，离师院又紧，要是种上水稻，都已经是绿油一片喽。 另外一边，进村公路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本来杨澜已经答应为修路让出自己的耕地，但是现在他反悔了。村里人只好按照规矩摆下了绝交酒，如果杨澜喝了这个酒，那村公路就绕道修建，但是村里人再不会和他来往了。为了拦住杨澜，杨家班这几个人把他绑了起来，但总绑着毕竟也不是办法呀。 杨叔，你干嘛呢？你想让他去喝酒啊？ 他要是喝了这绝交酒，他就得离开咱们村儿，你就没这兄弟了。 你开车，我们带他走。走。 杨澜不舍得放弃自己剩下的唯一一块地，杨英俊就和小王带着他来到了那一片尾矿户。 杨澜老弟，你屋里只有几分地，让出去给村里修村路喽。这里地方大，我们来这里填土，填上六七十公分厚的土，我们种上几件苞谷，把地养好了，放上水，种上了稻谷。我们不当贫困户，我们当土豪了。在这填土不难，四面都是有土的山，我们有的是气力，一年不够，两年嘛。杨澜老弟，敢不敢？ 其实杨澜啊，以前是在外面打过工的，专门帮别人找矿。现在亲眼看到了这片挖矿之后的不毛之地，杨澜格外内疚。 可是我们的地可停不了，我肯定是张同志得罪了三嫂。三嫂，饶了我吧，我要念书，我要做你做人。 杨澜已经决定要跟着杨英俊填土造田了，接下来大家还要帮着杨英莲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阿爸， 在小王的说和和调解之下，薇薇带着老公施有成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阿爸，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杨家班也多了一个壮劳力。 三叔，石有成想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填土造田。 对对对。 我呢，想跟到叔娘一起学做酸鱼，我回来以后想开个网店。 另外一边，杨金三的老婆也回家了，老婆照顾女儿，杨金三也该像个有担当的男人了。杨家班七个人，一担土一担土的挖，一车土一车土的运，开始了这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薇开了网店，跟麻妹学着做酸鱼，大家都忙活了起来。但忙里就出了乱子，小南瓜这天跑丢了，全村人是漫山遍野的找，终于在悬崖边把小南瓜拉了回来。 小南瓜，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守到你。你活五十岁，我们就活一百岁。你活一百岁，

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68-5858 6868-585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到长虹桥的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是晴天，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大家登山。今天是高温天气，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气温高，光照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现在的布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啊。上半段呢，我们收听了电影《十八洞村》的录音剪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回顾几部优秀的农村题材的电影。其实看到电影《十八洞村》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部电影风景秀丽，人情味浓，艺术性强。哎，这就让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啊，同样是农村题材，也同样有着这样的品质特征，这就是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这个电影呢，改编自彭建明的同名小说，由霍建起导演执导，这是咱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是反映邮政题材的电影故事片。它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哎，咱们湖南西南部乡间邮路上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即将退休的乡邮员父亲带着第一天接班当乡邮员的儿子走了那条已经走了20多年的邮路啊，一路是跋山涉水。那么父子之间的短暂相处却改变了原来的很微妙的亲情关系，哎，父子两个渐渐消除了心中的隔阂。那这部电影呢，不仅获得了1999年度的诸多国内电影大奖啊，比如金鸡奖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它都是获得了提名啊，还有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男主角是获得了奖项。而且呢，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市场上表现非常突出啊，不仅获得了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和印度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节的大奖，而且在日本是颇受欢迎。咱且不说获得的很多奖项啊，咱就这么说吧，日本方面通过这部电影从原作者彭建明手中买下了6个短篇作品的版权，而且呢跟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一起出版了一本日本版的彭建明小说的合集啊，可见日本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了。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选择演员的时候呢，当时导演霍建起先生早就选好了，哎，滕汝俊先生来演父亲这个角色。不过呢，儿子这个角色呀，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那么1998年，导演就前往中央戏剧学院挑演员，哎，偶然间就相中了一个正在打篮球的大二学生，谁呀？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刘烨啊，当时他还在读书。哎呀，然后导演跟刘烨一聊啊，就觉得挺好的啊，然后跟刘烨说呢，哎，你再帮我们挑选一个演员演那个侗族姑娘啊，刘烨就推荐了章子怡和袁泉，但是啊，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都有戏约了，最后呢，刘烨就选了他的同班同学陈好。好了，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接着来回听一下这部电影啊故事一开始的部分。 我的香幽园生活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开始。那天我一睁眼，就发现我爸把我已经装好的邮件又都掏了出来。别说他对我不放心，第一次走这么远的山路，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不过我也没想太多，一回生，二回熟嘛。 来回一趟啊，223里，要站3天，中间歇2个晚上。 我知道，你来了回来的我还不知道。 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给你画了张图，你要走80里上山路，翻过天车岭到望风坑酒半垄住下。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韩坡坳，再过姚掌山葛藤坪，然后到大月岭住下。 哎， 这又是80里。第三天起早一口气下山，还是80里。 第一天我要是能多走点，没准2天就能赶回来。 干上了，这不是1天2天，3趟5趟。 我知道。 我呀，已经退休了，官呢也是你自己愿意接的。我这是个苦差事，说不定你过不了多久就得后悔。 你的制服不穿了，我也穿不成。支局长说，我这号的制服一时半会儿还没有。 现在不愁吃穿了，当农民有什么不好？你爸又回来了，你要想当工人，就到城里去当呗。 妈，你不懂，乡员是国家干部，我接班和进城打工可不一样，咱们家一定得有个国家干部。妈，你说是不是？ 我算什么国家干部？我们支局长还是个副主席， 当个支局长也不错。他原来不就是个乡员？ 山里边说变天就变天，该预备的东西都得预备了，别嫌麻烦。 嗯， 这个是手榴包用的啊。 知道了。 早二，去。去呀、啊、去呀、啊、老二，从今天开始啊，我就不上山了啊。支局长不让我干，虽说我现在年纪还不太大，可腿疼老治不好，他们让我退休。我退你可不能退啊，你得给他带路啊，得招呼人，得给他做伴儿，听见没有啊？ 老二，咱们走。 他路不熟，走，走，走，走啊！ 老二过来，别动我链子拴你。老二， 小心我揍你！ 不去算了，没你我还省心呢。我走了啊。 走一趟。 妈，你有事就找许万昌，我拖过他了。 路上小心，别喝脏水。 妈，你回去吧。 妈妈的，叫的亲。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那人那山那狗》，父子二人这就开始上路了啊。那么在这一路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哎，还是请您呢、啊、 有时间的时候到各大付费平台来回看一下这部电影，非常的有味道啊。其实呢，农村题材的影片在我们国家的电影史上是分量最重的一个题材了，因为我们能够想到的诸多享誉国际声誉的咱们的导演和他们的巅峰之作呀，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还有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啊，包括贾樟柯导演的诸多作品，他们呀虽然主题立意各有不同，但是几乎都把视角放在了中国农村。如果说我们中国电影做商业片、做科幻电影，一定要学习好莱坞，要保持一个做小学生的心态的话，那么其实在农村题材电影方面呢，当然也包括电视剧啊，我们中国影视从业者早就已经是大师级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回顾一部优秀的电影，那就是《盲山》。这是2007年上映的啊，咱们李阳导演的一部电影，由黄璐等等来主演。这是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咱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人口拐卖。说的是黄璐演的这个女大学生白雪梅，找工作的时候呢，就上了人贩子的当了。在工作和金钱的诱惑下吧，一起坐车去山区采购中草药，长途跋涉来到一小山村，一觉睡醒之后发现呢，那个所谓的老板和领着他那个姐姐都是不知去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后他就被人告知了，卖到这儿了，要给一个农民做老婆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上了人贩子的当了。那么白雪梅也从此失去了自由，被迫就生活在一个陌生而野蛮的山村。那《盲山》这个电影啊，其实是以非常写实的风格营造出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压抑啊，这种愚昧无知成为了电影对人性丑恶所诠释的盲点，可以说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盲山》的片段。 福姐， 嫂子， 你说我们这次能赚好多钱呢？ 上个月500-600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赚个800-900哟。 真的呀？那我不是很快就可以帮家头还清债务了？ 简直没得问题，多花几趟就可以了。 福姐，我这次遇到你们真的太幸运了，我都找了一个多月工作了，根本没人理我，家头花了那么多钱供我读书，还不是找不到工作啊。这次要是赚了钱，真的好好感谢你哦。 不存在，我们都是朋友，不帮你帮哪个嘛。我这个人最讲的就是义气，有钱大家一起赚噻。 白雪梅，我跟你讲噻，干我们这行的要吃的苦才得行。 我不觉得苦啊，又能耍又能赚钱，好安逸哦。只要能赚钱，我啥子苦都不怕。 嗯，这就好。我们找到一批好药材，今天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你放心了，吴经理，他公关肯定没得问题，找你给那些采油的老哥一笑，他们的活人都被你勾起跑了，肯定能给你好价钱。你才电人的，你也笑碎了一句杀伤力了，好迷人哦。 讨厌， 你们听见吗，夫妻。 我们去找一下采油的人，你等一下，看一下包包。 啊，要得。大爷，大爷，大爷你好，你们看到吴经理没有？ 吴经理啥吴经理？ 就是个中草药公司的吴经理噻。 中草药知不到。 我找了他名片。看到我钱包身份怎么的？ 讲点良心，我可没捡的东西。 谢谢你们啊，那我去找他们去。 不能走。 为啥子？ 就是不能走。 你要干啥子？ 女子，实话跟你说，你为了人把你卖给儿子走媳妇了。 这又咋可能嘛？他们不说家头人，不是他们雇来收草药的。 我们也不知道你谁说的是真话。我掏了七千块钱把你买根儿做媳妇。 大爷，他们真的不说假头真的，你们受骗了，我们去找警察去。 想啥你大的不要去。 咋可能呢？ 哎，女士，嫁谁都得嫁嘛，你嫁给儿不会亏待你的。 你乐算啥子啊你？大爷大哥，求你放我走吧。 走走走走。我撞死他，他绿子不看 了。大哥，你放了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嘞，求求你了。 要你留下，我会对你好的。 那不可能。 那你把钱还我，我让你走。 这个样子嘛，大哥，我写信，那我爸给我送钱过来。你看好不好嘛？ 你把我当瓜子，你爸把钉子带来，把你接走，能给我钱不是废话。 你晓不晓得，你买妇女是犯法的，是要坐牢的。 坐囚牢，谁娶媳妇不花钱，穷人花钱更多。 大乔，阿南，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 有啊，你不在我破老板睡觉，你该是不管我这混啥呢吧？ 你可管管，想来就来。 你狗是你火钱大的，他的什么让你上床？啊？ 不交费？不交费就收拾他。 这货的是放鸽子的。 那看来不行，别放。 小心点，现在的人心都吓着呢，别叫我跑了。对， 先把事情办了再说，等他一娃就跑不了了。二娃， 你光抽烟顶个锤子你吗？回去给老板点食货去。 五万。 二娃， 服了。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电影《盲山》。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那以后再有时间呀，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那些非常优秀的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我是赵亮。今天咱们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e